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无权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J. Fila 翻唱的歌手，这首歌是 Shape of You。 听到这首歌，他之前是 Ed Sheeran 的一首歌曲，非常著名的一首歌。那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五啦，在这里祝大家即将到来的周末愉快。今天阳光也是非常的灿烂哈，总觉得最近这个冬天不是非常的严肃，没有那么冷，可能行走在路上会感觉到一丝寒冷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随时的增减衣物，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今天继续来放松心情，来说一说北漂的那些故事吧。如果你有关于北漂的故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过孤独和迷惘？我相信很多时候大家会莫名其妙在某一个时间点去触发这样的情感，可能是因为家里的水费没交停水了，可能是突然间停电了，也可能只是因为回家之后发现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一个热饭在等着自己，总有这样的小的一些细节小的事情会触动你那根本来已经偏了麻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这种情感一旦迸发起来就不可收拾。今天我们来收拾一下这种情感吧，来说一说这样的事情。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 Bob Dylan， 这一首非常经典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 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 That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earch for a fountain. The promise is forever young. You know, some people need the dozen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and If I Aren't Got You 这首歌来自 Alicia Keys， 这首歌听到了之后好像心情拉入到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在寒冷的冬天里，很多时候不只是气温带给我们的，也可能是内心当中生发的这一种孤独和迷茫，好像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不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如果你在寒冬当中漂泊的话，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美国的著名歌手，刚刚听到的是 Alicia Keys。 那继续来听歌，今天是周五，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在今天来听听这些歌曲，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同时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在这个冬天，你有关于北漂的记忆吗？在这个冬天，你有在冬夜当中去漂泊的这样的回忆吗？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崔开潮。当时听到这首歌会觉得非常惊喜，因为其中有一段的和声是由邓福如进行和声的，而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来自崔开潮的这一首《声声慢》。 转半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巾，屋檐 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冷冷清清， 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 零零碎碎， 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 梦里有花，梦里青草。长发银涟漪，白布沾湿巾，河童撑竿摆长舟渡古稀。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冷冷清清， 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 零零碎碎， 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 梦里有花，梦里青草。转半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蕉叶五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 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 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想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去，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食的寻觅，困于下水，理想的节点拆完又筑起，近些年老友也不再常聚，纷繁青睐里如果无所依， 曾明白昨日的刻骨已应于待城中换季便已失去神意，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默然如我选择之不用常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了，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电话另一头亲人的样子也将快老的健忘被缠制，无暇权威再提光阴皆迟，我曾经警惕曾听来的道理，以为一起程便有目的，却不曾明白这一刻我来过的意义，而后荒芜未再提，从人群中走过一个女子让我想起一些很久前的事，想起一枚来不及抵触的戒指， 到底何处是新的归处呢？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有不同的理解，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无心安处是吾乡吧，会有这样一种情绪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寄托，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安定的环境会给大家一种安全感。这首歌来自陈鸿宇，叫做霓虹深处。很多时候民谣歌手会把他们内心当中这种不安定的感觉，包括可能在这个世间的孤独感，都通过歌词来描写。可能你在这个时间现在只是单身一人，这种感觉也会被放大吧，也有可能是碰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总会有不同的情绪在歌曲当中去体现。而下面这一位也是一位民谣歌手，他是一个独立音乐人，之前是在一个学校毕业之后就创作了民谣音乐的形式，他是一个警校生，他的曲风呢非常的简洁大方，而这首歌其实是当时他怀念校园生活写的一首歌。之所以把它拿出来是因为它和我们大兴有一些关系，它是一个地铁站的站名，这个站就叫做高米电南。

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我将不顾一切地来到这地方，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哦，时光穿梭如水。 巡游记，这首歌来自丢火车。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和他们一样坐在火车上，想要去到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可能是我们正在寻觅的一个终点站，也可能只是我们旅途当中经过的一些光芒。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来自 Kim Taylor， 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当时看《Gossip Girl》的时候，好像是当时也听到过这首歌。而这首歌其实是美剧的《Flashpoint》

如何存该如何存在？ 这首歌来自北京青年的这样一首片尾曲《存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听到这首歌会想到很多关于自己的这个事情。就像是北京青年在这样个时代应该怎样去生存。王珀说这首歌当时是他对于生命疑问的一种写照，他觉得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带着很多的疑问，但这些问题好像因为每天的忙碌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心情去想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停下来去问一问自己，去问一下到底我们因何而存在，我们存在要为了什么呢？会有每个人被这种的疑问问倒吧，可能每个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你孤单和迷惘的时候，不妨往远处看一看，远处的地方也许有阳光。而且很多时候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因为一切事情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当中，只要你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态，很多时候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呢。这些东西也未可知，有时候满怀一腔热涌，也许生活会完全不一样。最后一首歌，看看时间送上来自利仙达的这一首《热涌》，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也希望你在这样的天气可以得到一些温暖。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像太阳，流着汗烫一路狂妄，炙热的心脏烁烁发烫，手掌心拥满力量，路荆棘又漫长，愿我们一如既往坚强，风再大又能怎样，最美的梦就在前方，看望逆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紧不放，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以流浪几万分渴望，不敢拼命去闯，就不能被伤，纵然将切磨穿，因日落在灯畔，曾不淡忘，而是不停喊你的向往，此时的勇敢默默慌张，可否一场你的日常，人容一场夸父追日白向往，狂风吹乱的帆桨，坐船将在起航，不紧不放，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以流浪几百分渴望，不敢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横无涯在日出又扬帆，人用一枪抵挡野心的赶往，逆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紧不放，永不言弃。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